逃跑计划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把它送给科学天空当中最亮的那颗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可能此后的夜空当中，或许真的就会多了一颗很闪亮的星，而那颗星星的名字，我们愿意叫它史蒂芬霍金。霍金对于全人类的贡献可能已经无需多言了，他的观点，他的著作也激励了全球的无数的读者。可能也正是因为霍金，让很多年轻人选择投身于科学的事业，所以期望有一天自己也可以像霍金一样，成为一位很伟大的科学家，做一个非凡的人。尽管说霍金他的生命停滞在了76岁，但是我想他所研究的课题，他的科学遗产，还有他所从事的科学工作还将会持续很多年，因为后辈人将会在他的足迹之下继续前行。下午的3:06，这个频率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任由与他风吹，在遥远的人，你未明我多苦，掩影中光有泪，泪流滴进我心里。 歌手的声音实在是让人觉得太亲切太熟悉了，对吗？陈慧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碎花》。下午的3:14，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你好，是戴毅。陈慧娴标准的广东话应该已经可以作为很多人在最初接受广东话的时候作为一种音乐熏陶练习听的时候来使用了。早些年前的时候，我想很多人最开始听广东话的歌曲的时候，那些闲迷们铁粉们可能就是跟着陈慧娴的一首又一首的歌，然后学习怎么去听，怎么去讲广东话。我看到了在微信平台上面，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提兜 SMP 说很遗憾霍金老爷子离世了，他的才华，他的勇敢坚韧以及幽默乐观

连十二小时不下雨，感觉这首歌像是从30000英尺咻飞过，又好像是带着飞机起飞或者降落时刻的状态而演唱的一首歌。3:2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有人说霍金的离世呢，以及一代设计大师纪梵希的离开，感觉像是老天爷又需要灵魂有趣的人去陪伴他了。我们都知道霍金他是一个头脑无比聪慧的人，但可能大多数人不太知道的是，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因为他曾经说过，如果宇宙不是你所爱的人的家园，那么这个宇宙就不那么重要了。 从未年少就老成了吧，一口就是一口风沙，不要问今晚哪里才是我的家，千万人家咫尺天涯，拿得起自然得放得下，一回头红日已晚霞，命不许转不见金砖都退下，要说的话都干了吧，累不累战场你望英雄，对不对情场不论战功，对不对没有不同，你曾摧毁过也被摧毁当中，痛不痛只想有个人懂，懂不懂用笑容尘封，有泪也不轻叹那过去风换当偿还吧，一口就是一口牵挂，不要问未来我仅有的才叫响，明天别后咫尺天涯，拿得起自然得放得下，一回首不带走云霞，命不许转浪的虚名都没差，要说的话都干了吧，累不累战对不对情场不论战功，对不对没有不同，你曾改变过还在改变当中，痛不痛何必要别人懂，懂或不懂也挂上就成功，当寂寞也好朋友相忘于江湖中，累不累就过又成英雄，对不对情场并无战功，对不对没有不同，你曾努力过还在努力当中，懂不懂何必要别人懂，懂不懂用笑容尘封，有泪也不轻叹那个梦，举手无悔谁是真英雄。

苏慧伦的合作，希望你会懂。很多时候呢，对唱情歌的旋律线条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因为出现的特定的时代，或者说出现的年份和时期，再加上演唱他们的人恰好又是大众所喜爱的男女歌手的典范代表，所以这样诞生一首标准的 KTV 的对唱金曲，流传个数十年就自然没有问题了哈。懂晓得哇，刚才这首希望你会懂来自于电影《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当中的插曲，而这首歌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我们刚刚听到了张震岳和苏慧伦的合作，而另外一个版本我觉得下次也很有必要在广播当中拿来播放一下，我个人觉得其实唱的也很到位，成龙大哥的希望你会懂。下午的3:38，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调频锁定 FM974，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 DJ 戴毅。其实在直播间里面播歌选歌放歌是我的工作，但线下的时候练歌也成为我今年的一个工作之一了，所以我希望可以带动你啊。当然喜欢唱歌的朋友平常啊各种唱歌软件一定是手机里面全有的哈。 孩子还没睡着，拜托别闹，手有声太吵，狗狗在叫，碗盘在洗碗槽，闹闹不了，他先洗澡，奶瓶把香水瓶位置沾掉，累得沙发睡倒，头发毛躁，会过敏手指甲，妈妈明天休假， Oh no， 又打扫，自己当佣人，周围他 他霸占我对爱的记忆，邻居的眼神充满神秘，从此我像个诗人，早也想晚也想，总带着思索表情。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野蛮女友费心，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她，教训她，争取她，或从此让爱升华。我相信这是一种道德，爱就是要让她自由，她要我我就不能走，我就得坚守放手，如果她不要我，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野蛮女友费心，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她，教训她，争取她，或从此让爱升华。 她怎么可以把我忘记，虽然我选择离她而去，可是我像个病人，痛也痛，心也痛，烦躁的不知所以，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傻瓜绽放美丽，爱情没那么容易，折磨他，考验他，勾引他，他必须为我回答。我相信这是一种道德，爱就是要只为我活，我要他，他就走不得，他就只能留放手， 与小 S 的傻瓜与野丫头。刚刚说今年2018年在私底下练歌也成为了工作任务之一，确确实实是这样，因为要练好了才有脸面拿到广播里来放嘛。当然目前为止更多是独唱曲目，对唱曲目也有一些在考量的范围之中，但是因为跟我对唱那个人不太好找。谁？白洁。他好难伺候的，你知道吗？歌高了不行，歌低了还不行。 这是一种道德，爱就是要只为他活，我要他，他就走不得，他就只能的放手，如果我赶他走，我怎么可以把他忘记，虽然我选择离开而去，我看来像个诗人，早也想晚也想，总带着思索表情。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傻瓜是有费尽心机，爱情是个怪东西，刺激我，折磨我，修理我，我还是想着他，想着他，想着想着他。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下午的3:46，3月14号星期三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最后一点直播的时间。尽管我在广播里面说哎呀他好难伺候的，但是我还是要舔着脸去找人家争取今年上半年合作一首歌，拉一拉人气嘛。好了，Sorry, 选错一首歌了。一高兴，又让小孩子和张宇再出场了一首 Whitney Houston Call You Tonight。 有人说老天爷那里已经有天籁之声 Whitney， 有了无与伦比的设计大师纪梵希，还有配乐大师詹姆斯霍纳，又去了一个灵魂很有趣的人史蒂芬霍金。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10:04是能量音乐，周四下午见。